就疲惫疲劳衰退呗， 以往的这个弹性和韧性了啊。 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说呀、啊、这像粥样挺好、嗯、我说要像干饭那就完了、 嗯、完了、 啊、那就完了， 那就脆了， 那就完了，拉不动了， 拉不动 了。这个心脏啊、嗯、它这血液循环它就像一个水泵一样， 对， 把血液呢再抽回来， 嗯， 抽回来呢再给它喷回去， 对， 哎，这就叫循环。 对， 可是这个血液要是粘稠它往回抽就费劲， 对， 抽上来之后呢再往出喷还费劲， 这水粘稠哈， 哎，粘稠， 嗯， 这天长日久这个心脏就疲惫了，功能就衰退了， 尤其年纪大了哈， 哎， 这个心脏啊从出生就一直跳了几十年的机器都受不了啊。 是啊， 嗯，你年纪大了、本身它这功能就衰退了，血液再有你说的一些东西， 对啊，它本来心脏功能就衰退、 嗯、 完了你这么多的毒素再进来， 就是 不是加剧它的负荷吗？ 不得病才怪了、 啊、对啊，就是加倍的工作量 啊、 它就疲惫 超负荷了， 疲劳功能衰退，哎、然后呢这个心脏病就出来了， 对啊，有一天它堵住了、 它是粥样吗、这粥样吧、它往那血壁上挂，这个毒素挂在那血管壁上，哎、这就叫堵塞。 这我们现代医学说的这个血脂啊、胆固醇一类的、 有害物质， 中医呢可能就属于这个毒素反手哈、 对 啊、 它要没有有害物质，那就是正常的一点毒素没有，那往血管上挂的全是干净的血。 对， 它因为有了这些有害物质，它挂在血管上呢，就不是正常的了，它就是越挂越厚。所以那血管那个通道啊就越来越窄， 嗯， 那现在医学呢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毒素分解不掉， 嗯， 那最终毒死，毒死就是心肌梗死， 对呀、 毒在心脏上心肌梗死、毒在脑血管上脑梗塞， 脑梗哈， 脑梗， 嗯， 哎，它是搁这来的。那么现在的治疗方法呢，现代医学， 嗯， 它是用西药，这个西药这个降血压有降血脂，它其中有一项功能呢是扩张血管，你不是窄了吗，就像一个小河似的，两边老堵老堵，把这河道吧堵就剩一小条了， 对， 怎么办呢，就得扩河道，这血管呢也得扩，血管扩它用药一吃上，哎，血管就扩了， 这个鼻子 扩张了， 强行的、 这一扩张呢，哎，血液就能过去了、可是长时间的扩 下来了哈， 这个血管啊它不是无限的啊，能扩多大它不可能，越扩越薄，越扩越薄， 对， 薄到一定程度呢就没法再薄了，就裂了， 就是出血了， 就出血了， 脑出血， 哎，脑出血， 嗯，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理， 对，这个尤其老年人哈，45岁以后这个就开始自然而然的这个动脉就老化了， 嗯， 他已经没有年轻人的这个弹性和韧性了，已经脆了， 脆了， 你扩不好本身可能药物就可以导致它破裂， 就是血管老化了， 对， 脆弱了， 所以这扩血管治疗、 然后里边再堵，是吧， 是个很危险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法、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支架，就是哪块已经堵住了扩不开了，弄一个金属的 撑开哈， 架给它撑开、完了让它过去， 就是 你说这种方法那不是一种无奈吗，是不是，这个都是缓解， 嗯，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有人支完一个完了还得支， 对呀、 因为这块支完了那块又堵上了， 就是 还得上那块去支去、 就是、 那块支完了那块又堵上了，还得上那支去，所以有的人一个人都支了好多个支架， 是， 那有的呢一看不行了那就得搭桥，就用这些个办法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就叫术， 对， 哎，这都不是道， 对， 如果道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把它分解掉， 就是中医的治本和治标的区别啊、 把它分解，那现在啥药能分解呀， 嗯， 现在应该说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就说这个肥胖哈、在过去啊小的时候哈、就改革开放之前，哎呀那人瘦的哈、我就经常啊看我这缩脖骨、这缩脖骨一边一个坑，挺深挺深的，你看这些骨头两边一边一坑，有时候照镜这么丑啊、说这辈子还能把这坑吃满吗，这什么时候把这坑吃满了， 那时候是吃不饱吧， 吃不饱啊， 营养不良、 一看那个缩脖骨两边的还是还是那坑、那个外国呀减肥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还减肥呢，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